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修学的根本，就是点真正做到诚敬之心，对是非邪正善恶要好清楚地辨别，这种事情本来就不容易。古时候有好好的教育，虽然古代学校并不普及，但是做父母的都会教仔女。责任感和现代人不一样，古人一般都非常重视，而且社会风气淳厚，普遍存在伦理道德的概念，而中国古时候圣贤人的教导，我们在五种违规里面可以看到。现在送给各位的《礼记精华录》，它里面亦能看到。但是民国以来，古时候教学的理念被否定了，普遍接受西方人的观念，西方人是个功利主义，对伦理道德他们认识不清楚，中国受他影响很大，于是这一代的年轻人由细就没人教，没人讲，社会亦不重视，亦不提倡，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就在里面，五欲六尘在外面诱惑，怎能不动心，怎能不起念头，这种环境之中真正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不是凡夫了，那个人绝对是佛菩萨再来，如果是凡夫不可能的。所以这种事情只有少数读古书的老先生偶然还会倾下，佛门里面老和尚讲经说法亦偶然会提到一些，以后 就好难讲啦。从呢种现象，我哋真正体会到世尊法云点解有三个阶段。嗰三个阶段，一个阶段不如一个阶段，每况愈下。呢个原因，我哋总算明白啦。善法冇人教，其实唔系冇人教，冇人肯听，冇人肯学，冇人肯接受。所以诸佛菩萨帮助众生，必须用另一种方式。另一种方式，咁系极高度嘅智慧，而且难度高，效果亦唔大。就是四摄法里面的利行同事，真正是慈悲到极处了。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，就是继承这个理念，继承这个道统，舍己为人，亦是就世间一般人的理念来讲，自己要做重大的牺牲，远离名闻利养，远离五欲六尘。点解啊？为求一切众生的幸福。所以呢几年，我哋喺各地讲经说法，将总题目采用北师大老师提出嗰两句：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呢两句话确实就是菩萨心、菩萨行。师是表率，范是好榜样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能不能为现代世间人做个好榜样？要为人做好榜样，自己一定要遵守伦理道德，要遵守圣贤人的教诲。所以经要熟读，你要深思，然后将圣贤教诲落实，世间人可以过富裕的生活，可以享受世间人所谓的乐趣。那种乐趣后果会点呢？有没有想到？他们没想到，我们想到了。 如果那种享受超越不到六道轮回，各位要知道那种享受是短暂的。佛经里头有个比喻叫刀头舔血，不值得的。所以诸佛菩萨为我们示现，都示现苦行，好有道理的。示现苦行的目的，跟各位讲是为了末法时期的众生。佛在正法时候就为末法时期众生做好榜样，跟我们讲唯有过那种生活，那种行持，我们的德行先能保持住，欲不可纵。古人讲情欲从极微之处生起来的，啱啱生，容易控制，净宗祖师大德教我们，一念阿弥陀佛就将那个微细的念头打走。要知道利害得失，就在经上时时同同学讲，我们无量劫在生死里头流转，求出无期，苦不堪言。这一生遇到佛法，遇到佛法里面最殊胜的净宗法门，那就说明在这一生中有机会超越六道轮回，有机会脱离十法界，这种机会遇到不容易。遇到之后，我们能不能脱离，关键在一念之间。那一念要保住，念念觉悟。为什么叫你念佛？念佛就是保住念念觉悟。念佛的人多，成就的人毕竟是少数。为什么多数人不会成就？他不知道利害，利害得失他没有搞清楚，所以他的念头还是在五欲六尘上，不会彻底放下，那就将一生的机会错过了，非常可惜。为什么日日要读经，日日要讲经？实际上道理很简单，就是怕我们忘记了，就是怕我们一时大意又将事情做错了，日日讲。我们培训班 人数虽然唔多，我哋继承诸佛菩萨嘅使命，将呢个道理、呢个事实真相介绍俾一切大众。我哋想帮助人，首先自己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、搞透彻，先有能力帮助人。呢种事情，佛家常讲，佢系无量功德。如果我哋自己唔明白、唔透彻，点能帮助人？所以日日讲，日日研究讨论，仲压唔住自己嘅烦恼，咁先知道自己烦恼习气系几咁深重啊！嗰个时候点好？再努力，锲而不舍。我哋培训班嘅同学，比一般学佛人那个缘要殊胜得太多了。我们每日都很认真努力在这里做，我们传授的是港台的技术，我和各位同学提示的德行比技术更重要。亦就是我早年在内典修学要领里面讲过，德行占90%，技术最多只不过占10%啫。德行修养一定要靠自己，呢种事情人哋帮唔到手。那些技巧人家可以帮你，修养自己的德行，经论里面讲得太多了。大家现在读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自始至终每一品都讲到，讲得最多、讲得最具体的是32品到37品。那些教诲在佛法里面叫行法，佛法有四大类，教理行果。这种行法，行法一定要落实。修行的方法，如果不落实，那是白讲的。不落实 绝对得唔到受用。只有落实之后，你先能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，咁就是果啦。所以教你行果，虽然是讲四件事，实际上是一件，一而四，四而一。感应篇底下一句教我哋积德累功，小注里面第一句就同我哋解释乜嘢叫德，乜嘢叫功。全心系德，落实在事项上就叫功。所以德不积就不厚，功不累就不大。我们看诸佛菩萨无量劫来生生世世，他们所做的这四个字包括尽了，他们所做的就是积功累德。为边个积功？为边个累德？为一切众生，不为自己。这种才真正是大德大功。我们要效法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了解一个事实真相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。所以他先做。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，所以先由妄想分别执着，只顾一身，不顾大众，总以为一身和大众是两件事，只知道自利，不知道利他，不知道利他是真正的自利。自利实实在在是自害，只有利他才是自利。自利之害就是六道轮回，就是三途恶道。这部感应篇回篇里面内容非常丰富，注解引证这本书亦是经过好几代不断地增加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是相当完善的版本，多读多想下，要认真努力去学习。 学佛学菩萨，从这个地方学起，我们的心似不似菩萨，我们的行为似不似菩萨，时时想到。起心动念，立刻就知道我这个念头佛菩萨准不准起，我这句话该不该讲，我这件事该不该做，这些是个标准。感应篇回篇是最低的标准。学佛从这个地方学起，人早一生极力提倡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